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568-6868-5858。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以晴天为主，午后偏南风较大，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，继续处在高温预警中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级转3-4级，最高气温35摄氏度，最小降雨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南风3级，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最大降雨湿度6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干麻辣，做好了去日本东征的心理准备，来告诉他的母亲阔阔真。阔阔真闻听有点吃惊，问他为什么。干麻辣说，东征元帅范文虎和督军张喜矛盾很深，祖父有意要换督军，孩儿这些年还未曾立战功，此次正是好机会啊。阔阔真说，不行，你弟弟在北地与海都作战，你又要去东征，你父亲救你们两个儿子，我不许你去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不能去找你祖父。南壁也听说了干麻辣请求率军东征的事情，与忽必烈商议，忽必烈没有同意。南壁认为干麻辣请求率军东征还有另外的目的，那就是为了太子保。忽必烈批评了南壁，告诉他想多了。他说，你不要把我的孙儿们看得都一文不值，这样想想都是罪过。孙儿们奋不顾身的求战，证明他们还有雄心壮志，他们连求战的勇气都没了，那真是应了祖寒的那句话，裹在仙草里牛不吃，涂上肥油狗不闻了，我还指望他们什么呢？嗯。干麻辣辞别了母亲，失望地回到府中，把阔阔真的话都对布胡木说了。布胡木说，眼下只有让贺仁杰去跟皇上说，这事儿才有可能啊。于是干麻辣又命人去叫贺仁杰。此时贺仁杰正在与玉溪铁木儿商量如何劝阻忽必烈东征一事。贺仁杰建议发动省院台六部各路官员联名上奏章谏劝皇上。玉溪铁木儿沉思良久，摇了摇头说，这样不行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，可以让侍教国师去劝劝皇上。南壁把阔阔真叫到了跟前， 训斥了他一顿，让他务必教育好干麻辣，不要总惦记着太子宝，更不要再提什么东征的事情。阔阔真说自己已经劝过他，但是他不听，他想去东征不过是心血来潮罢了。据说铁木儿还打了胜仗。南壁说这一仗打得好，但是等一等再跟皇上说。贺仁杰把国师请来，说皇上决心东征，百官以为东征不利，望国师以佛法劝说皇上免去东征。国师说我要问佛祖，然后再向皇上说吧。贺仁杰拜谢，突然一个侍卫说晋王请他到府上，于是贺仁杰辞了国师，骑马径直来到晋王府上。贺仁杰见到干麻辣，干麻辣说自己想率军东征，想求贺仁杰去祖父面前说一说。贺仁杰说啊，朝中大臣大部分认为东征无益，所以晋王不应该请战呐。干麻辣闻听脸一沉说这么说来你也是不支持本王了，父王在世时何等信任你，你难道忘了不成？贺仁杰从容不迫地说此事断不敢从命，在下正是因为牢记着太子燕王对在下的恩德，才劝您不要冒险，东征海上作战绝非儿戏。干麻辣闻听怒气冲冲地说你意思是说我不会打海战了？贺仁杰毫不相让地说难道您会打海战吗？干麻辣闻听腾地站起来，手指贺仁杰说你放肆。贺仁杰依旧异常平静地说晋王不必动怒，你是想率军东征建功立业，这本非坏事，只是您不了解东征海战之难，弄不好非但立不了功，反倒招惹一身不是。皇上不让您去自有他的深谋远虑，我还是劝您不要去冒这个险了。干麻辣说哼，你既然不支持本王，说这么多又有何用？贺仁杰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您是太子燕王的长子，念太子昔日之恩，我不得不说。贺仁杰退出，干麻辣把薄呼木请来说那贺仁杰不仅不支持我，反倒教训我，你哎呀。薄呼木安慰地说啊，贺仁杰敢教训晋王，他胆子也太大了吧。晋王您别着急，这事儿你记住就是了，还有一个人可以说动皇上。铁木儿在前线胜了海都的消息传到了大都宫中，南壁高兴地对忽必烈说皇上，伯彦与铁木儿大胜海都，差点把海都捉住，看来皇孙铁木儿确实是悔过自新，很是努力呢。忽必烈露出欣慰的笑容说伯彦来信说铁木儿确实是再无饮酒，铁木儿也算是有意志力啊。南壁说皇上这可不是一般的意志力呀，被酒这个魔鬼缠住灵魂的男人，那有几个能够断然摆脱的？铁木儿 真的是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啊。忽必烈沉思着说，我的子孙如果没有意志力和心性，这偌大个大元国如何治理啊？南壁趁着忽必烈高兴进言道，皇上，既然铁木儿悔过又立了战功，应该把太子宝授予他了吧。忽必烈平和地看着南壁，慢慢地说，我也这么想，但是干麻辣这一次主动请求领兵东征，在文武百官劝阻我的情形下，很合我的心意，很宽慰我的心呐。南壁闻听就是一惊，问道，皇上，您又犹豫了？忽必烈说，他们都是我英杰的嫡孙呐，这就像我的两只手一样。南壁谨慎地说，皇上，您长寿又添一年呢，您可不能再犹豫了。大都太庙中，国师身着法服，坐在法座上，干麻辣站在侧下。国师问道，皇孙求率军东征。干麻辣说，是啊，国师。国师平静地说，皇孙，本师求问过佛。干麻辣急忙地问道，国师，那佛如何说呢？国师闭上眼睛说，佛祖显示日本岛国可用佛心净化他们，不宜刀兵相见。干麻辣闻听就是一惊，问道，国师，佛祖真是这么指示的？国师说，佛祖旨意不可违，佛祖旨意不可违呀。干麻辣闻听茫然地站在那儿，良久无语。玉溪铁木儿这几日为阻止忽必烈东征，急的是焦头烂额。玉溪铁木儿把贺仁杰叫到自己府中，问道，贺将军去求国师，国师是迟迟没有动静啊。贺仁杰说，国师说问佛祖得到显示以后再说。玉溪铁木儿说，但愿显示好了，如果国师说了话，那皇上肯定会听国师的。贺仁杰说，是啊，我想也是，皇上如此尊重国师，哪有不听之理，而且国师是遵了百官之意啊。玉溪铁木儿不无忧虑地问道，这晋王他们不会去找国师吧？啊？贺仁杰说，说不准，我也担心呢。玉溪铁木儿叹了口气说，哎，那就只能等着佛祖的显示喽。贺仁杰又说，哦，玉大人，博彦元帅来信，北边大胜海都，皇孙立了首功。玉溪铁木儿沉吟道，啊，那皇上该把太子宝授予皇孙铁木儿了。贺仁杰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等了这些天皇上毫无动静，我想晋王请求率兵东征正合皇上心意，所以皇上认为晋王懂他的心，于是就犹豫起来了。玉溪铁木儿无奈地说，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得了，就看佛祖怎么显示了。 国师辞别干麻辣，径直去拜见忽必烈。忽必烈与国师平行而坐相谈。忽必烈问：国师最近贵体可安好啊？国师答道：托佛祖和皇上的福，还好，还好。忽必烈闻听，高兴地说：国师身体安好，也是我的福气啊。国师今日前来，有何指教吗？国师说：哦，我听说皇上要出海东征，所以我拜祖求佛祖显示。忽必烈急忙问道：那佛祖显示了吗？国师答道：佛祖显示了。佛祖显明，日本岛国可以以佛法净化，不以刀兵相见。忽必烈一惊，半晌无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空旷的大殿之中，忽必烈又在踽踽独行。夜已深，他仍在喃喃自语：佛祖难道也不赞成我东征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四更天已过，忽必烈还在大殿中独自走着。次日，忽必烈面色阴沉地坐在那儿，南壁趁机劝道：皇上，佛祖显示了，佛意不可违呀。忽必烈闻听，生气地说：你住嘴。南壁脸一红，不再说话了。玉溪铁木儿府中，贺仁杰高兴地对他说：大人，国师向皇上说，佛祖显示，日本岛国以佛法净化，不以刀兵相见。皇上什么都没说，看来皇上是听了国师的话了。您这个主意出得不错呀。玉溪铁木儿有些得意地说：嗨，我也料到那只有国师出来说话，皇上才会打消东征的念头。果然是啊。哎呀，这跟随皇上这些年，我还算是了解他的脾气。贺仁杰说：玉大人，下官今晚在府中设宴款待大人，以庆贺大人出良谋，让皇上回心转意呀。玉溪铁木儿很干脆地答道：好，这酒啊我喝了。二人说完就往外走。贺仁杰府中，贺仁杰与玉溪铁木儿夹桌而坐，饮着酒。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羊肉和其他的精美菜肴。贺仁杰举杯祝道：下官敬大人一杯。玉溪铁木儿举杯说道：啊，互敬互敬。二人一饮而尽。贺仁杰说：如果没有大人指点下官去求国师，皇上一旦最后定了出海东征的日期，那谁都改变不了了。除非长生天，除非长生天哪。玉溪铁木儿举杯说：来，我也敬贺将军一杯。这主意虽是我出，但是可是你去找的国师啊，这首功应在将军。来，将军把这杯喝了。二人举杯又干了，喝罢用食刀割着羊肉吃。两个人正在觥筹交错之间，一名侍卫进来施礼道：大人，皇上叫二位立刻进宫见皇上。 二人闻听就是一惊，互相瞅了瞅，放下了酒杯。贺仁杰有些不悦地说，这么晚了，皇上叫我们。玉玺铁木儿有些忧虑地说，准是又出了什么大事不成。贺仁杰说，快走吧，如果时间早，咱们回来再喝。玉玺铁木儿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这都什么时刻了，还能再喝？哼，今晚是再喝不成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二人整了整衣冠，匆匆往外走去。干麻辣有些沮丧地在自己的府中踱着步，布胡木站在一侧。干麻辣搓着手说，这国师都说了，祖父肯定不会东征了，这个机会突然又没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布胡木在边上劝道，晋王不必心急，你可以请求去南边啊。干麻辣痛苦地说，我去那儿又有何用？如今铁木儿占海都，那又立了首功啊。夜里，干麻辣坐在餐桌前，低头喝闷酒。夫人进来走到跟前劝道，大王，不要喝多了，这让祖父知道了不好。你不看看那铁木儿？干麻辣闻听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，去去去去，谁像铁木儿？哦，喝醉了还去见祖父？喝醉了就乖乖地睡觉了。这时一名侍卫进来说，皇上让大王立刻进宫见他。干麻辣愣了片刻，放下酒杯往外走。只听夫人嗔怪道，怎么样，我说的不差吧？等等。干麻辣不耐烦地回头问道，又干什么？夫人端来一杯茶说，快用茶漱漱口，别让祖父闻见酒味了。干麻辣接过茶杯，用茶水漱了三次口。忽必烈坐在御座之上，连夜召见干麻辣、玉玺铁木儿、贺仁杰、布呼木、陈天祥等十几位文武大员。他用非常平静的语调宣布说，授范文虎为东征大都督，张喜为督军，率150,000大军30日内出海征讨日本国。干麻辣为副都督，到江浙专事调度粮草，供给东征大军。让范文虎、张喜来大都，我要当面给他们讲。忽必烈说完起身离座，向后走去。众文武大眼瞪小眼，有摇头的，有叹息的，还有张着嘴说不出话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，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